释放了。爱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点悲伤，想隐藏却在生长。 我有个朋友结婚，他的婚礼誓言说，小时候大人总是打趣我说，你长大了要娶什么样的老婆。那时候我或许想的是要有奶奶这样的好手艺，要比隔壁班的某某同学长得还要漂亮，也要像外婆家的某某那样可爱淘气。但是后来遇见了我的妻子，我心中理想妻子的模样慢慢变得清晰。再后来，我心中的一大念想就是我要娶你为妻。可能就是在这一刻你才笃定，就是这个人要和你一起走下半辈子了。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，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，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，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。别说我应该放弃，请真伪，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，只是这一次，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。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泪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周围，

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。其实你爱我像谁，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，我在你身上准备流眼泪。 每个人可能不同的阶段都会迷茫，面对迷茫怎么办呢？可能有几个小办法可以试试看。第一个，先处理好心情再处理事情。第二个是在你感觉最困难的时候，成功其实已经不远了。第三个是不要为那些看不见的未来担心，只要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就好了。第四个是只为成功找办法，不为失败找借口。第五个是少想自己失去什么，多想自己还拥有什么。第六个是用最放心的心态来对待一切的困难，希望接下来的你不再迷茫。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每一刻孤独的承受， 挣扎，紧握手。 我曾经非常喜欢一个手机，每天想着念着，夜不能寐，渴望到撕心裂肺。后来终于买下来了，爱不释手，喜欢得不得了。结果有一天手机掉到水里了，检查了之后呢，卡槽和话筒都要修，屏幕也要换，心情就非常的差，感觉不会再爱了，很想换一个全新的回来。这个时候我才发现，之前喜欢的并不是手机本身，爱从来都不是从喜欢到拥有，而是从拥有到责任。 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

我觉得如果你想给一个人送礼物的话，事先就什么都不要说，不要表现出来，然后轻描淡写的在他面前拿出来说，喏，这个给你，再一副才不在乎你喜不喜欢的样子，可能这样的样子更帅一些。有些人呢，喜欢一大早就说，我给你订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而且说了三四遍，最后可能都快分手了，还没有买过来。所以行动永远比说说更重要。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可能都会出现这么一个人，他

脆弱让人放纵。没有